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第一小时来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那依然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的内容，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来听下去 Just to be love. I just want to do one more close up. 听到两首节奏稍微快一些的旋律非常的明朗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爵士音乐内容，而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的换一下小情绪了，给自己的心里边呢这个加点码，因为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个绝美的女生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呢来自于 Liz White， 她的声音呢可以去描绘成为一种带梦境，带有一种意念，带有一种思念在里边，所以这样的一首歌的名字也叫做 Dreaming Wide Awake， 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aise and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这个关键字，可以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以及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的回放，查询更多内容，探索音乐的世界，发现生活之美。 My eyes burn I've seen the glory of a brighter sunMy heart aches, it has felt the peace of perfect love. My mind fails as I try to recall the blessedOf a glorious day When I was sleeping Eyes wide open Dreaming wide awake Who are you? StrangeAnswer all my prayers. Where are you from, Angel? You saved my life and disappeared. How do I find you? Will you come when I need you?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节奏总会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把兴奋点稍微的激起来一些，而下面时间继续让我们分享这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内容。而下面我们将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作者是非常具有音乐价值而且有社会价值的一位音乐人，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Al Jarreau， 已经在2017年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乐却始终能够流传到现在，而且他的声音识别度非常之高，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来自 Al Jarreau， 他的作品 Just to be Loved。 I was down to the bone, I was lonely Only yesterday Didn't know why I was throwing my chances away Then you came along just long enough to see Far behind the fool that I had come to beGive anything away If all you're feeling is cool There's not much to say When the silence got too loud For me to bear You brought me love And taught me how to care Oh, just to be loved by you It's like heaven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我相信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样的音乐给自己多一些的悠闲自在的听感，无论呢是在中午还是在晚上，无论呢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你都可以用音乐去沉浸一下自己的心灵。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小航。耳边这样的音乐呢，继续为您送出 Smooth。 刚刚听过了来自于 Jeff Globe 带给我们的 Drop Top 之后，继续来听来自于 Tio Bonner 带给我们的 Brain Drain。 It's not that easy being green, having to spend each day the color of the leaves, when it could be so much nicer beingRed or yellow or gold, or something much more colorful like that. It's not that easy being green. It seems you're blending with so many other ordinary things, and people tend to pass you over, 'cause you're not standing out like flashy sparkles on the waterOr stars in the sky. But green is the color of spring, and green can be cool and friendly like, and green can be big like an ocean, or important like a mountain, even tall like a tree. If green is allIt could make you wonder why, but why wonder, why wonder? Yes, I am green and it'll be fine, 'cause it's beautiful, and I think it's what I want to be. I think it's what I want to be. 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这里正在为您放松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为您去重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想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即可。耳边的音乐都是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而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 Jimmy Smith The Cat 像猫猫一样的脚步。 the news, baby, all about your disease. Yeah, you may have all you want, baby, but I got something you need. Ain't talking about love. My love is rotten to the core. Ain't talking about love. Just like I told you before. You know you're semi-good looking and on the streets again. You think you're really cooking, baby? You better find yourself a friend, my friend. Ain't talking about love. My love is rotten to the core. Ain't talking about love. Just like I told you before, before, before. Rotten to the core. Ain't talking about love. Just like I told you before. I've been to the edge, and there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You know I lost a lot of friends there, baby. I got no time to mess around. So if you want it, gotta bleed for it, baby. You gotta, gotta bleed, baby. You gotta, gotta bleed, baby. Hey, you gotta bleed, baby. Ain't talking about love. My love is rotten to the core. Ain't talking about love. Just like I told you before, before. Ain't talking about love. Don't wanna talk about love. Don't need to talk about love. Ain't gonna talk about lov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又到了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单元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听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电子音乐的婚姻内容，那么来自于不同的电音制作人，像是 Blue Harvest 带给我们的开场音乐 Journey to the Stars， 让我们来一场星际旅行。稍后呢，还会有来自于 Sam Sweet 这样的一位YouTube 翻唱达人带给我们的 Impatience， 当然除此之外还会能够听到 Scarface 以及 Rock Walden， 还有像是来自于 Black Luster 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全能电音作品。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还会有一次重播，锁定这里就对了。没错，记住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我是 Mr. 常，听下去 Sam's Way Impatience。 Never thought I was the restless kind, so keep running through my lonely mind. Tell me 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 but I got it bad and I can't stand it, babe. Oh, daydreaming about you, crazy without you.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一个叫做 Scarface 的电子音乐团体带给我们的 Source of Life Original Mix Station， 能够告诉我们一下生命的起源过程。当然了，我们上面的时间也要继续关注来自于 Daft Punk 他们的音乐，叫做 One More Time， 也是一首老歌，但是呢，通过老歌的一些重新的混音，能够让我们听到一些全新的音乐变化。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FM， Here Comes the Beats， 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Thank you.

not to replace unhappiness with all these things and nothing less. Yes, I feel it not in all the love of things I've got to a day when I can be free from wants and liberty. Raisinx 节奏驾到。 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时段当中，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DJ Matthew Moe 带给我们的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言放弃。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打动自己，来听听看 Broken Heart， 来自于 Broad Felton。 我们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非常知名的一个电子音乐团队 Road Belton Featuring Black Luster 带给我们的 Broken Heart 破碎的心。而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加满音乐能量，来听听看来自于 Road Belton Featuring Valenti 带给我们的 Away From Here Digital KC RemixEdition，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的收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